界门外花芽渐次开，心里温软扑面向风来，陪在人家竟是有时万般，何须推辞情切先许一番。 挥别故里隔夜三五载，半晌寒声唯有不自在，新壶老酒品点几分感慨，此时变幻佳境娓娓到来。 春松雨里土瑞清湖畔，绕了谁家小南无水的名禅， 旧声泠泠波光映清晚，惊破了白银般落雪满。 船娘的歌儿吟得婉转轻快，如水中红菱含羞带拽，唱破塞明王的朝台，曾有过多少白发。 正值春歌轻声展，思念远传会不会落在离泽之畔，没有天光过不如苍白，但它在我所有未来。 十年漂泊只身影儿淡，难得家书还我泪眼闪， 甘身立命愿是我一简单，莫把红尘好过他人安待。 幼年雨里土瑞清湖岸，久别儿时常伴儿侧的名禅， 故空看过波光映清晚， 同水上白银盘落雪满。 这只小船儿任它选择四海，不会纵身留一人期盼，总计寻不见无答案，浮沉都离了一段。我如小船扶扬间天地两端，虽不知那处是我的岸，若生不前线何惧患难，只要你船娘的歌儿吟得婉转轻快，如水中红菱含羞带拽，唱得在你我的窗台，曾流过多少白发。唱支船歌轻声叫思念远传，会不会落在离泽之畔，没有天光过不如苍白，但它在我所有未来。

16年整。 FM 986